G-Funk era,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长大不成熟的感情啊，让我

桥，王子终于和她相拥左右，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，生死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

痛快